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二届北方民宿大会近日在延庆区举办，延庆对外发布了世园人家民宿品牌，请听报道。 亲爱的客栈、向往的生活等民宿类综艺节目的推出，推动民宿旅游走进了大众视野。延庆区作为世园冬奥的举办地，也实现了全区精品民宿从无到有再到全域布局的跨越式发展。记者现在就来到了位于旧县镇东龙湾村的左邻右舍精品民宿，在这个带有江南风格的庭院里，陈慧平等几名民宿管家告诉记者， 咱们就是三方合作，村民的房子就是房主跟合作社大地原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管运营管设计，入住率今年肯定要比去年要多。 据了解，今年延庆区重点打造中高端乡村住宿产品世园人家，在本届北方民宿大会上，包括左邻右舍精品民宿在内的124户世园人家申报户被宣布了通过验收，成为了区内4星级以上的民宿户精品民宿等。延庆区旅游委副主任郑爱娟说， 世园人家呢，从文化提升、园艺这种元素植入，还有我们旅游的设施提升，从三方面它进行改造，所以说我们强调特色化跟个性化。到明年世园会召开之前，我们将持续再打到至少能达到200户。 此外，大会上延庆区民宿联盟和客栈联盟发起倡议，联合本市房山区等及京津冀、内蒙古等地区民宿协会、旅游企业等，共同成立了北方民宿联盟。联盟秘书长曹义勇说， 北方民宿呢，发展到单个品牌到单个区域，现在发展成整个区域性的一个发展，只有大家这样来共赢，它才能够长足的发展。 一关在线旅游分析师江新卫告诉记者， 近几年家庭出行、亲子出行是一个最快的增长的一个渠道，然后另外其实看到的是整体用户非常年轻化，新一代的用户更对这种个性化的住宿产品有比较大的需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全新公共艺术作品声音装置声坊近日在位于大石栏的北京坊亮相，声坊由艺术家秦思源创作，在北京大石栏当中以声音再现游商文化。北京首家麋鹿临时邮局近日在大兴南海子开业。麋鹿是中国的特有物种，北京大兴南海子是麋鹿的模式种发现地、本土野外灭绝地和种群重引入地。大美永定河炫彩门头沟国际摄影大赛获奖作品正在中华世纪坛中国摄影展览馆展出，可以免费预约参观。定州敬志寺敬重院塔基地宫文物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2月24号，这是园博馆举办的第三个京津冀历史文化联展。展览精选了104件出土文物，其中大部分文物是第一次进京展出。中国南方航空发布公告说，决定自明年1月1号开始不再续签天合联盟协议，并将在明年内完成各项过渡工作。天合联盟和南航同意在2019年期间，确保所有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能够得到妥善过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但是气温偏低，天气较冷，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威廉·莎士比亚被世界公认为人类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被称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莎士比亚一生写下了154首14行诗、2首长诗以及38部戏剧。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但是，从1616年莎士比亚逝世至今，402年更迭了时代，变换了天地，莎翁的作品却从未间断地在全世界上演。有人说，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那么，为什么在4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回顾诵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呢？他又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了什么？今天的诵读小站为您解读永远的莎士比亚。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聊的这期主题是关于莎士比亚。说到了莎士比亚，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文化符号，他象征着高雅、深刻、浪漫，但同时也难免有点不接地气。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将带我们去认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莎士比亚。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来自于现代文学馆的资深莎迷傅光明老师，欢迎一下傅老师。 谢谢。 那我们在解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之前，还是首先来回顾一下莎士比亚的经典代表作《仲夏夜之梦》当中的一个经典片段。这个片段呢，是由曾经饰演过《仲夏夜之梦》当中先后提塔尼亚这个角色的青年演员杨琦为我们诵读。 这些都是因为嫉妒而捏造出来的谎话。自从仲夏之初，我们每次在山上、谷中、树林里、草场上、细石铺底的泉旁或是海滨的沙滩上聚集，预备和着鸣啸的风声跳环舞的时候，总是被你吵断了我们的兴致。风因为我们不理会它的吹奏生了气，便从海中吸起毒雾，毒雾化成瘴雨下降地上，使每一条小小的溪河都耀武扬威地泛滥到岸上。因此牛儿白白牵着轭，农夫枉费了他的血汗。青青的嫩荷还没有长上芒须便腐烂了，空了的羊栏露出在一片汪洋的田中，乌鸦饱啖着温死的羊群的尸体，跳舞作乐的草坪上满是泥泞，杂草丛生的曲径因为没有人行走已经难以辨认。人们在五月天要穿冬季的衣服，晚上再也听不到欢乐的颂歌，执掌潮汐的月亮因为再也听不见夜间送神的歌声，气得脸孔发白，在空气中播满了湿气，人一沾染上就要害风湿症。春季、夏季、丰收的秋季、暴怒的冬季都改换了他们素来的装束，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不和所致，我们才是一切灾祸的根源。 今天我们在聊莎士比亚之前，我首先谈一谈我对莎士比亚的第一印象。我觉得他的文字就像绿野的清风、溪水的声音一样，非常的唯美，而且像诗一样的语言，但是不免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具有门槛性的阅读。 就是莎士比亚的语言的使用，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特大的受益者。英国的语言在那个时候没有完全定型，从中古英语过来之后呢，再向现代英语发展，英文的拼写也不十分规范，连莎士比亚自己的名字他都有83种拼法，而英 文的很多单词并不像我们今天似的，你在拼写单词的时候少一个字母就算你错，那个时候少一个字母多一个字母都是可以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对于英国语言的贡献是巨大的，创造了将近3000个英文单词和短语。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以说莎士比亚对于英国语言的贡献比英国文学的贡献可能还要大。莎士比亚是一个特别能造词儿的人，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读莎剧的时候，可能英国本土的人感触会更深，因为我们是读中文译本嘛。英国人忽然觉着莎剧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词儿，是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见到的，这个给他们带来了惊喜，带来了惊奇。所以莎剧给予英国人的这种冲击力，当英国人重新发现了之后，他们给予莎士比亚一个崇高的地位，就是 National Poet， 国家诗人，或者叫民族诗人啊。这个是很后来的事情了，并不是在莎士比亚活着的时候。 那其实还要说一个历史背景，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真正的官方用语是拉丁文，只有一些社会地位并不是很高的人群，他们才会用英文来进行交流。 就是到莎士比亚中后期的时候，英文已经是英国的官方语言了。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你想他还要上文法学校嘛、 嗯、 上文法学校要学拉丁文、 嗯、 那个时候你找这个牧师的话，牧师是讲拉丁文的，因为拉丁文是上帝的语言，包括贵族们讲法文讲拉丁文，只有这个下层人才讲英文，这个是莎士比亚所经历的一个过渡的阶段、 嗯、 那英国女王也是为了推广英文，所以她为什么要提倡戏剧呢？也有这个层面的考虑，就是说戏剧可以很好的推广普及英国的语言、 嗯、 当然莎士比亚的又一个幸运来了，就是随着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崛起，随着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霸权国家，英文成了最牛的语言，莎士比亚的戏剧得以广泛的传播，和英语成为了最牛的语言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你想一想，他比这个塞万提斯幸运多了，塞万提斯跟莎士比亚也是同一年去世的。假如1588年英国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战胜的一方是西班牙，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吗？后来的世界语可能是西班牙语，那塞万提斯的文学地位可能远远高于莎士比亚。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莎士比亚从小他的语言其实是英语环境下长大的，那就暴露了他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身份。而且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些资料显示，说莎士比亚其实之前他并不是一个搞文字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他其实是一个马车夫，还有人说他是看马的。到底他是一个什么职业呢？ 说这个马车夫呢是不确切的，他呢给到剧院来看戏的人牵过马，因为那个时候剧院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剧院其实是一个比较污秽之地。当时有一个清教徒牧师都说过这样的话，说如果你想让你家里的女士学坏的话，让她去剧院吧。就可见那个时候的剧院还是下九流们常去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在莎士比亚写戏的早期时代，许多的贵族看戏啊是要化妆的。 嗯， 他不想让别人看出自己到剧院去了。莎士比亚呢很幸运的出生在离伦敦并不太远的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嗯、斯特拉福德。在他青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伦敦常常有一些巡演剧团到乡下去演出、 嗯、 莎士比亚就得以看巡演剧团的演出，看了好多戏，那他就成了一个乡巴佬小戏迷。由作为小戏迷，心里就想着，哎，我可不可以写戏呢？啊，将来我可不可以演戏呢？那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担任一些巡演剧团的临时演员，给人打杂。最后，由一个伦敦的巡演剧团急需一个临时演员，就跟他讲：“啊，你跟我们回伦敦吧。”那莎士比亚成家比较早，18岁就结婚了，很快呢生了3个孩子，老婆比他大8岁，日常的生活柴米油盐我估计也是没有什么趣味了啊，索性到伦敦去打拼一番啊。来到伦敦之后肯定也是从打杂干起啊，所以前面我们讲到说那个马车夫啊就是那么传说来的，他没有当马车夫，那个时候剧院啊外面都有马厩，来看戏的很多人是骑马来的，骑马来了之后呢，莎士比亚心灵手快，牵到马厩去，所以他成了很多来看戏的观众心目当中的最佳马童。看了戏以后呢，常常可能也会过目不忘。而这种技巧或者说本领，对于他日后自己写戏 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和影响。 嗯，虽然莎士比亚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其实他曾经也是一位抄袭者。英国一位评论家就说过哈，说他是暴发户式的乌鸦，用别人的羽毛来装饰自己。那到底他又抄了谁哈？ 抄袭这个词儿呢，是真的不太好听。我想还是用俄国这个大文豪老托尔斯泰指摘或者说是痛贬莎士比亚的一个词儿。 嗯 啊，英文叫 borrow， 我不知道俄文怎么说。就是说莎士比亚不是一个原创型的作家，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从别人那儿借来的。仔细考究莎士比亚的剧作，真的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当然这不是莎士比亚所独有的，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家几乎都这么写作。 嗯 啊，因为在仅有的素材当中，你要创造自己的戏剧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嗯， 只好从现成的八九成成熟的素材当中来寻找自己的题材。 嗯， 莎士比亚也是这样，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比较现成的原型故事。啊，比如像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商人的剧情啊，就拿这个泽霞选序和跟安东尼奥打官司啊，夏洛克要割对方的一磅肉，这个一磅肉的故事早已有之，完全是莎士比亚现成的借来的。 嗯 啊，这两条线索缺失了一个，这个戏剧就会塌掉一半，而这两个线索都是莎士比亚借来的。 莎士比亚他的作品为什么会集大成的同时超越了同时代或者他前一个时代的这些作家，这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莎士比亚自己的才华所在。 嗯 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有点石成金之笔。 嗯， 他会画龙点睛，他会在借着当中把自己的那一份才华用到极致。嗯，比如说威尼斯商人，我们刚讲到了两个主线搭建起了这个结构，这个素材几乎成熟到了六七成，但它不是十成，还少三四成，而这三四成是莎士比亚自己才华所凸显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的青年话剧演员杨琦，为我们一起来朗读一段《威尼斯商人》当中的包西亚在法庭上为他新婚不久的丈夫辩论的这样一段戏。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他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他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予的人。他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示出一个帝王的高贵。玉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而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他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那么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所以犹太人，虽然你所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的按照公道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救的希望。我们既然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自己做一些慈悲的事。我说了这番话，为的是希望你能够从你的法律的立场上做几分让步。可是如果你坚持原来的要求，那么威尼斯的法庭是执法无私的，只好把那商人宣判定罪。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威尼斯商人》当中一磅肉的辩论片段。这个片段非常的经典，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里边的人设。比如说包西亚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富家女，那千里迢迢女扮男装为了她新婚的丈夫来进行这样一个法庭的辩论。因为她新婚的丈夫为了娶她借了这个犹太人夏洛克巨额的债款，但是当时她写的契约里说到了，如果这个借款到时间没有还，那么就要割下她的一磅肉。说到了里边这个人设夏洛克，这个人的人设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或者说很残忍的一个人，他宁愿不要还款也要索取对方身上的一磅肉。但是当我再次回顾这个戏剧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对夏洛克的感受是由恨到可怜。 我们常常把这场戏视为威尼斯商人当中的精彩的一场戏，经典的一场戏。而且最后看到莎士比亚把这个夏洛克的结局弄成那么狼狈啊，我们特别开心啊，就好像觉着一个你看如此贪婪残忍非要割对方一帮肉视人于此地的那么一个人得到了这样一个结局啊，我们非常开心。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中学语文老师呢，也是按照教学大纲，把这个夏洛克呢，作为世界文学史画廊当中的四大吝啬鬼之一来告诉我们。那我想，夏洛克跟那三个吝啬鬼是截然不同的。 嗯， 他有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内心的或者说人性的一种复杂性。 嗯， 他作为一个犹太人，长期在基督教的国度里边遭受着侮辱与损害。 嗯， 所以他要借助威尼斯联邦共和国的公正的法律， 嗯， 向违约的安东尼奥讨公道，非要割他胸前的一帮肉。看似残忍，实际上他要为自己的民族代言， 嗯， 他要以犹太人来向基督徒复仇。 所以在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这样，他没有特别好和特别坏之分，他一定是有他人性的复杂性，或者说他也是有他人性的更多的层面的展现。这就是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当中特别独特的和特别宝贵的一点。 其实可能莎士比亚没有刻意要这样做，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研究莎士比亚的人说， 嗯， 你看我们从一个剧本当中看不出莎士比亚的态度来，就是说谁好谁坏他向着哪边你不知道。所以这也造成了我们很多人在解读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时候，我们要争论，我们要打架啊！所谓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我们看不出莎士比亚的立场。而且有的人物呢，他也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他既谴责这个也谴责那个，你看不出他的信仰所在。 嗯， 因为莎士比亚骨子里他自己可能有浓重的天主教徒的情节， 嗯， 因为他父亲是天主教徒，他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而他所生活的时代，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代已经是新教了，所以他要把自己的这个旧教的情节隐藏起来。所以从哈姆雷特那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里边，也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的这种纠结， 嗯， to be or not to be，是啊不是啊，有啊还是没有啊，存在啊还是不存在啊，生存啊还是毁灭啊， 嗯， 就是我们可以从多重的维度来理解 to be or not to be。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威尼斯商人》当中的这个片段，这是莎士比亚四大喜剧当中非常著名的这样一出喜剧。那同时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我甚至有时候会觉得他的悲剧要比他的喜剧写的还要好，还要巅峰造极哈。悲剧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那这段故事呢，其实在坊间传闻当中是说是莎士比亚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改编的。那我今天特别想求证一下傅老师啊，是不是这样的 啊？真的不是这样。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在他之前已经相当的成熟了。这个故事的原型最早是意大利的西耶纳一对男女主人公相爱的悲剧，到了13世纪的时候，这个故事转到了今天的维罗纳，作为一个传说流传下来，再加上后来莎士比亚由这个故事写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致使维罗纳成为了世界十大浪漫爱情之都。这个故事在13世纪从维罗纳成熟了之后，由意大利人写成了短篇小说，再到后来这一句话就是一两个世纪了，翻译成了法文，又由法文翻译成了英文。在莎士比亚之前，有一个英国的叙事诗人叫阿瑟·布鲁克，亚瑟·布鲁克根据这个现成的素材写了一首叙事长诗，题目叫《罗梅乌斯与朱丽叶》。整个剧情跟这个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几乎是一样的。 嗯， 那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莎士比亚那三四成的不比神功，使《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诗人啊，为什么他具有这样浪漫的情怀，这个也是我们也很好奇的，因为他本身是出身于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当中啊，他自己本身的 父亲是一个小商人，当过镇的议员， 嗯， 啊，也可以算是镇上的一个小富人，家里稍微有点钱，否则的话， 嗯， 他也不会说小时候就上文法学校什么的。当然后来父亲做生意很不幸，父亲的生意破产了，那他又要以个人的能力支撑起一个家来，就是总之莎士比亚的青少年时代很不简单，很辛苦，然后要励志，要奋争，要自己努力养家。 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你会看到很多造化弄人的很多东西，这可能跟他早期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哈。好，那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青年演员杨琪为我们朗读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精彩片段。 只有你的性命才是我的仇敌，你即使不幸蒙太古，

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威廉·莎士比亚被世界公认为人类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被称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莎士比亚一生写下了154首14行诗，2首长诗以及38部戏剧。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但是，从1616年莎士比亚逝世至今，402年更迭了时代，变换了天地，莎翁的作品却从未间断地在全世界上演。有人说，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那么，为什么在4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回顾诵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呢？他又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了什么？今天的诵读小站为您解读永远的莎士比亚。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聊的这期主题是关于莎士比亚，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来自于现代文学馆的资深莎迷傅光明老师，欢迎一下傅老师。 谢谢。 傅老师应该说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莎士比亚，他最初吸引您的是什么？ 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小莎迷。 嗯， 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读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除了历史剧、四大悲剧、四大喜剧、暴风雨、等等吧，基本上都囫囵吞枣的读了一遍。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剧本所蕴含的一种内在的意义，很难读懂。再加上朱先生他所在那个时代运用的这种汉语呢，常常比较欧化，比较拗口。而那个时候呢，还常常在阅读当中有一种自责，就是比如说哪句台词哎有点别扭的时候啊，在怪自己啊，不是台词别扭，是我读不懂。那到后来慢慢的介入到了比如说重新翻译或者说重新阐释莎士比亚的时候，发现莎士比亚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的海洋，而且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翻译史接受史啊也长达了百十来年。 对 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对于读者的接受啊是一个考验。 我们中国人在说莎士比亚的时候会提到莎翁这个词，这个莎翁是什么时候开始提起的呢？ 莎翁也由来已久了，就是体现人们对他的一种尊重。到了19世纪的时候，有这个德国人对莎翁的评价就非常高，甚至我们有文学史家在研究德国文学的时候发现，有德国作家说莎士比亚是德国文学之父。你想一想，德国人对于莎士比亚的评价有多么高，莎士比亚在德国文学史当中的地位有多么高。莎士比亚呢，还有一点十分精彩的地方，我觉得从他的戏剧的早中期 啊，从未成熟、半成熟啊，到了中晚期悲剧技巧上的成熟，再到了后来像《暴风雨》这样的剧作，完成了一个莎士比亚自身的生命的历程。莎士比亚由早中期的戏剧比较偏重于搞笑， 嗯， 啊，就是吸引观众嘛。到了悲剧当中的凸显那种人性的丰富，但是他悲剧当中呢，也还是体现了那种流血和复仇。 嗯， 而到了这个《暴风雨》，就是莎士比亚写戏的后期了。莎士比亚思考自己的人生，也可能在哲学层面上思考人生的命运。莎士比亚想通过《暴风雨》来传达：人不要恨，人要爱，人要和解，因为复仇是没有尽头的，只有爱可能化解一切。所以最后《暴风雨》的结局是一个圆满的。而且《暴风雨》的这个结局你也可以看出来，跟莎士比亚所有的悲喜剧的结局都是不一样的。在《暴风雨》的这一点上，更加凸显了莎士比亚的一种温暖的人文情怀。 嗯， 啊，也可以说典型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因为大家也看过莎士比亚的很多作品，比如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比如说《威尼斯商人》，比如说《仲夏夜之梦》，这个《哈姆雷特》，而且也被无数次的翻拍成电影啊。我们现在看起来会觉得这些故事好像已经离我们生活非常遥远了，也非常的稀松平常。到底它有哪些独特性是值得我们今天再去不断的回顾，不断的去纪念它呢？ 就在当时来说呢，他的戏剧呢，的确和以往观众们看惯了的宗教道德剧不一样， 嗯， 啊，令人眼睛一亮。那今天按照我们给他的一个经典作家的地位来说， 嗯， 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代集大成的一个作家，他作为一个戏剧诗人，体现了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最高的成就。 嗯， 那当然了，他的同胞们对于莎士比亚的评价和定位就更高了啊，说他是啊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的戏剧诗人。那莎士比亚的戏剧当中所凸显出来的人文色彩啊，或者今天我们说文艺复兴的那种人文主义精神，是非常的明显的。个性的张扬，对爱情的追求，包括他反复提倡的通过人物啊反复彰显出来的个性的那种独立，对爱的自由的憧憬渴望，他的很多的女性人物都非常精彩。 今天我们说到人文，会觉得这个词已经非常的稀松平常，但是在402年前或者是400多年前，这个人文精神其实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词汇。为什么？其实在当年很多的剧作家，包括很多的作家诗人，他们写的作品更多的还是人与神之间，或者是人的善恶之间的这种分辨对立冲突，但是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与人自身的一种对抗。比如说在复仇的过程当中，我要战胜自我。400年云烟过眼，但是莎士比亚永远理解众人。 莎翁写尽了人性啊，常常就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我们老说，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啊，你去莎翁的剧本里找吧，肯定有比他更坏的。 嗯，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现在要去读莎士比亚的一个原因，可能他也会关照我们的当下。 就是说你读莎翁可以读出非常好玩的地方来，你可以发现莎士比亚就是你的邻居大爷。 嗯， 当然他很老了，是400多岁的一个大爷了啊，他就在你身边，莎剧就活在你的心里。 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到现在逝世都400多年了，其实他的作品在现在看来故事已经没有新鲜性了哈，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在重复着致敬经典呢？ 这个其实是莎翁的戏剧深远的久远的一种魅力所在。经历了4个世纪，莎剧长演长新。当然在有1个半世纪当中，莎剧被篡改得很厉害，以至于莎士比亚的一个超级戏迷，英国的18世纪著名的散文随笔作家查尔斯·兰姆，他在那个时代他认为舞台上的莎剧都不行，你把莎剧篡改得太厉害了，我们要回归剧本，莎剧只能阅读不能上演。 嗯， 啊，这说明那1个半世纪的舞台演出是有问题的。再后来呢，莎剧其实也在不断的由导演们，不管是舞台导演还是说电影导演，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改编。某种程度上，莎剧的舞台演出史和这个电影改编史都是另一个角度对于莎翁的研究。 嗯， 莎士比亚呢可以说是常读常新的，到今天一个80后的 导演和一个90后的导演，他可能对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有不同的解读，他对于李尔王也有不同的解读，所以他改编出来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就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莎士比亚的魅力所在吧。 嗯，其实很多人说呀，莎士比亚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为什么？他有很多层面的思想性，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他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非常高的人，他特别善于把自己的灵魂和思想借助自己的作品来进行传播。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趣的哈，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当中的这些人也好，这些故事也好，都是基于对于他自己本身的一种对社会的认知，对人性，还是对于时代的这种认知，然后他的一种升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莎翁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或者说是为什么我们说他照搬照借，但是照样他会比别人做得更加好。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特别有请到了国家大剧院的青年演员杨琦，为我们朗读了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喜剧的选段。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回顾经典，再请杨琦为我们朗读《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一段非常深情的独白，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莎士比亚的唯美文字。 幸亏黑夜替我罩上了一重面目，否则为了我刚才被你听去的话，你一定可以看见我脸上羞愧的红晕。我真想遵守礼法，否认已经说过的言语，可是这些虚文俗礼现在只好一切置之不顾了。你爱我吗？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是的，我也一定会相信你的话，可是也许你起的誓只是一个谎。人家说对于恋人们的寒蒙背信，上苍是一笑置之的。温柔的罗密欧啊，你要是真的爱我，就请你诚意告诉我，你要是嫌我太容易降心相从，我也会堆起怒容，装出倔强的神气，拒绝你的好意，好让你向我婉转求情，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拒绝你的。俊秀的蒙太古，我真的太痴心了，所以也许你会觉得我的举动有点轻浮，可是相信我，朋友，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忠心远胜过那些善于矜持作态的人。我必须承认，倘不是你趁我不备的时候偷听去了我的真情的表白，我一定会更加矜持一点的。所以原谅我吧，是黑夜泄露了我心底的秘密，不要把我的允诺看作了轻狂。 其实我很想问杨琦一个问题啊，为什么那么喜欢莎士比亚的戏？ 我觉得我是特别幸运的演员，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呢，我大概演了四部莎士比亚。哦，今年的八月份，我们又有幸和国外的英国导演合作了《暴风雨》。我觉得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么多国家不同的剧团都在翻拍莎士比亚的戏？他的戏剧确实是非常有魅力的。 嗯， 首先剧作非常的严谨，然后每个人物他有饱满的性格，还有他的悲剧命运，挺过瘾的，我觉得。然后他的喜剧也好，悲剧也好，都是不同的两种风格题材，然后演员在这当中也是不一样的扮演和感受，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部戏对我来讲都像一个台阶一样，在不断的积淀我的这个表演之路。 在之前没有演过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你对莎士比亚的印象和后来你演了他的戏之后，这个感觉差别大吗？ 就是原来就是觉得莎士比亚嘛很有名嘛，但是好像没有觉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嗯， 就是觉得很经典，然后呢也觉得好像里面那些话体会不到一些深刻的含义。就是现在你可能会对莎士比亚当中的一些台词会有一些感悟，尤其是我记得就是我们刚演完的这个《暴风雨》，它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话叫一切过往皆为序幕。 嗯， 就是这句话你现在想想其实意义深长，就是莎士比亚的台词确实是非常非常惊人，耐人寻味，在生活自己的生活历练之后你再想起他这一句话，哦，他原来是说这个意思。 嗯， 可能一开始就是你在读的时候感受不到那么深。 嗯， 就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成长经历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哦，原来是这样。 嗯， 就是觉得大师不愧是大师， 不仅是饱含了深情还饱含了深意。